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中堵霾，北部地区有浮尘，偏北风2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4月份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您将有机会和86所本科高校的招办主任实时的进行互动交流和咨询。那么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教育面对面，排期已经呢预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都有发布，您可以查看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同时呢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科高校的直播咨询呢，第一期请到的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关注的问题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今天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主要内容有：本市初中生将配免费在线教师，覆盖9门学科。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外语口试4月中旬开始，本月9号可以打印口试通知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18年北京市中小学生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正式启动，上半年5万多名初中学生将率先配齐在线教师。2020年前，全市初中学生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预约选择合适的教师在线答疑。在线辅导计划由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搭建服务平台，招募全市中学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道德与法治9个学科的区级及以上骨干教师参与，同时鼓励普通教师积极参加。在线辅导的时间定为每个学期内不含寒暑假，周1到周518点到22点，双休日以及法定节假日的8点到22点。在辅导过程当中，教师使用台式机或笔记本，借助点阵笔工具，学生通过手机、 pad 等移动终端共同实现基于音频、图片和文本的实时在线辅导。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外语口试将于4月14号、15号进行。口试成绩是高校外语类等相关专业录取新生的重要依据。口试语种分为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等语种，考生所考语种以其在高考报名时选择的语种为准。外语口试全市共设6个考点，即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考生4月9号开始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自行打印本人的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外语口试通知单，凭本人身份证、外语口试通知单，按规定的报到时间到指定的口试地点参加外语口试。5月3号起，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来查询本人的外语口试成绩。祝 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4月2号开始，4月2号到28号每天8点到20点考生可以通过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报名，或通过中注协官方微信公众号报名。报名分为注册并填写报名信息、资格审核和缴费三个环节，考生可以同时报考专业阶段考试6个科目，也可以选择报考部分科目。考生可以于12月中旬登录中注协网站查询成绩，并下载打印成绩单。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迎来了本科高校的直播咨询，今天第一期啊是北京大学的专场，北京大学医学部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今年的高招政策。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首先为大家介绍北京大学招办主任李一，李准您好。 主持人好。 北京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学院院长、北京招生组组长方方您好。 大家好。 欢迎北京大学医学部招办主任马俊宏，欢迎三位嘉宾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相关的高招政策，我们了解一下北京大学。好，那李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大学医学部关系。 医学部是北京大学6个学部之一，也是我们北京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招生方面，我们目前还是以2个代码来进行招生。 八年这个预计的计划数和2017年的183人相比，变化大与不大？ 说的183人是指的我们在北京投放的招生计划。对，我们2017年呢是在京投放的招生计划是183人，医学部投放的计划是121人。 在北京文理科的一个录取分数线，您给大家来说一下。 从2015、2016、2017三年，文科的分数线分别是671、673和660。理科呢是从2015年、2016、2017是分数线是693、678和671。在北京的话，因为我们是考后填志愿，所以当考生拿到分数高考分数以后，我们北京大学招办北京招生组会在设置一个高考咨询的地点，比如说2017年我们设置在北京大学文史楼，考生携带自己的身份证考分来到北京大学的高考志愿咨询点，和相关的专家进行聊，最后确定自己的志愿的填报。从这2年的经验来看，对于裸分上线的考生，北京大学是100%满足他的第一志愿的。 上线就满足？ 是的，从过去2年的经验来看，具体的排名可能每年都会有变动。我们会有相关的专家给您提供咨询，给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 好，来看一下飞扬，他说183人是在北京招生人数吗？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还是有所不同的，李主任。 对，这个刚才所讲的183人啊，这是我们投放在北京的这个招生计划，包括提前批和一批志愿的这个面上计划。对，当然按照2017年我们在北京的实际招生人数来说呢，应该是在300多人。 好，山里红想问，高招计划183人是否包括自招博雅等途径录入的人数？ 这个不包括，这个就是面上计划，高考裸分考上北大的学生人数。 知道现在很多省份都在进行高考改革，那北大呢怎么样因时而变，因势而变？ 根源啊，应该是北大从未改变过的教育宗旨和育人目标，改变的呢是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教育模式和培养方案。现在的北京大学呢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综合性的优势使我们能够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成才道路，多样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北大也有高水平的研究项目和研究人员，研究的优势能够为同学们提供更加开放的探索式的教育， 新时期北大本科教育改革提出新的十六字方针，就是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今天的本科教育的目标和定位啊，和20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本科已经不是大家所追求的最终学历，而是夯实基础的一个重要阶段。考生呢，也大可不必为学什么而过分烦恼，对大学的这个专业缺乏深入的了解，在现阶段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所有的应用学科啊，都是从基础学科当中衍生出来的。在加强基础、促进交叉方面，北大呢，目前正在进行一次大的教学方案的修订，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凝练了这个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呢，是包含这个专业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基础的知识和能力的构架。在学生的培养计划课程体系当中，最基本的是国家规定的公共基础课，包括思想政治、英语、体育等等。接下来呢，是学科基础课，这里面呢，主要是比如说像理科所都需要学习的这个高等数学等等，这个在以前北大的课程体系当中叫大类平台课。再之上就是专业核心课，这是最重要的骨架。在此之上，我们还有专业方向的这个模块，以及交叉学科的模块，再往上还有荣誉课程等。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如果一个学生进入到北大以后，他有明确的专业方向，他就可以一路向上，朝着这个专业的去攀登最高的这个高峰，最终拿到博士学位，从事这个学科的这个基础研究。但如果有些同学进入北大之后，他希望构建更为全面完善的知识结构，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未来发展的构想来选择专业模块或交叉学科的模块，甚至可以通过学习两个专业的专业核心课，在不增加总学分要求的这样的一种前提下，而拿到一个主修专业的学位和一个辅修专业的学位。那么从2016年秋季学期开始啊，各院系的本科必修和现选课程在教学资源的许可前提下，面向全校所有的本科生开放，有 10% 左右的学生呢，开始探索在专业计划和导师指导下进行跨院系的课程学习，自主构建知识体系，还有 10% 左右的本科生成功的进行了专业的调整。 那这个专业调整，或者说我们所说的转专业，它有没有设定这个门槛？ 从2017年春季学期开始呢，除了教育部规定的和北大招生录取时明确不能调整专业的这个情况以外，在校的本科生都可以在第一学年末或第二学年末自主申请转专业。各个院系呢，他会提前公布经学校批准的专业培养规模上限和专业学术要求，并根据上述要求对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一个审核，这个是一个申请审核制。当然呢，对于像数学、物理这样的一些学科，他可能会对学术要求会进行一个笔试等等这样的一种方式。原则上呢，学部内是可以自由转专业的。 说到2018博雅人才培养计划，现在大家已经能够看到简章了哈。那么通过综合评价哈，获得我们的这个优惠的，那么和2017年相比有没有变化？班长，您来给 我们。我们还是有一些调整的。 有调整哈。 对，当考生把完成完报名手续以后，我们将会根据结合考生的材料以及所在中学的人才培养理念和实践，近年来考入北京大学生源质量以及该中学的学生入校后的综合表现，组织专家进行初步审核。我们今年是把初步审核的评价为分为四档，这是新的。 新档？ 对对，以前是三档，今年呢是 A 加 A B C 四档。如果你得到 A 加呢，就直接进入面试环节。 这个 A 加是今年新的吗？ A 加对应着去年的 A, A 去年是 ABC, 对、 哦、 我们今年新加了一个，我们今年的 A 加对应着去年的 A。 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去年我们实行的是优秀、通过和不通过三档、今年呢是在优秀的这一档上，我们把它区分为 A 加和 A。那 B 和 C 就相当于通过和不通过。 对 对。 好，那它的这个优惠呢，降分优惠有变化吗？ 降分优惠的话，就是你得到了 A 加 A B 以后，参加面试或者面试加笔试，根据综合评价以及考生在高中阶段的全面情况以及你测试的成绩， 我们给出从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分的加分，但是特别优秀的可以降到一本线。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今天来发布北大医学部2018年高招政策的是招办主任马俊宏。马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 好，那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关于北大医学部的问题哈。张敏想问一下，北大医学部每年在北京的录取人数，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参考的就是2017年的在京计划。 刚才李主任也介绍了，医学部去年在北京的计划是121人，今年的话预计持平。 夕阳如水，北大医学部和北京大学本部的录取招生是相互独立的吗？这一点呢，要和大家重点强调一下。 对，那我就顺便介绍一下医学部的招生政策吧。医学部是在北京大学统一领导下，是单独代码招生、单独录取的，而且只招收理科考生。在北京是平行志愿投档，所以投档的比例原则上控制在105以内。提档时是认可全国性加分，在分专业的时候是按实考分分专业。在同等条件下，将先后参考语文、英语、理综的成绩。按以往录取经验来看，如果身体符合要求，服从专业调剂，一般不会退档。而且去年已经基本实现零调剂。 正在出发，想问一下北大医学部近几年的分数线以及在北京的排名。 2016年，医学部一批提档线是665分，相应试排名是966名。2017年，一批提档线655，相应的试排名是964名。其中我们护理学是在提前批招生的。2016年。提档线是608分，相应的试排名是7271名。2017年是提档线592分，相应的试排名是7886名。 那我们所说的这个提前批的提档线，指的其实就是 护理学专业 这4年制的这个专业。 对， 其他的这些专业都是在本科一批批次来录取的。那么这个排名近几年来讲还是基本稳定的。 对的， 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考生在参考分数的时候，或者说排名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按照这个来做就可以了。 对 啊，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哈。工长他想问一下，北大医学部的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每年的这个各自招生的计划。 去年临床医学8年是24个计划，基础医学是15个计划，然后临床医学5年是17个计划。 大巫工想问一下，临床医学8年至本博连读，在入学之后还能这个改专业吗？我们看一下这个医学部相关的专业，这个转专业政策啊等等是怎么规定的。 医学部转专业政策是与北京大学是统一的，我们也是学部内是放开转专业的。就是你转出的学院是没有任何限制，但是你要转入的学院它会有相应的一个要求，包括你入学后的绩点，然后你对专业的志愿，以及这个入学的相当于是他招生的一个计划。临床医学专业它8年制，如果进来以后，它对其他就是如果转至其他专业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它成绩排名比较靠前，完全有可能实现。 8年制，您指的这个几年还有区别吗？ 因为我们临床是有2个学制，一个是8年制，一个是5年制。 那如果说我们还有4年制呢？那像这个不同学年制的这种项目之间的转可以吗？ 主持人问的比较好，因为我们是本博连读、本硕连读还有本科这3个层次嘛，同层次之间是可以互转的。如果你要是本硕转到本博的话，你只能转成本科毕业，就是本科如果转到本硕，也是只能转成本科毕业。只能往下转，不能往上。 对身体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我们这里有问题，比如说快乐是福，他说色弱能不能报考医学部啊？ 这每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 也特别强调一下，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的一个指导意见，对于医学类专业是色盲、色弱以及其他各类不能准确识别颜色者是不予录取的。所以考生一定要注意，您报考以后即使提档了，如果你存在色盲、色弱的情况，也会给予退档。 所以不可以报的。 王雄啊，北京大学医学部里的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这个专业的差别在哪儿？毕业之后的去向？ 其实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是医学门类里边两个比较经典的专业。基础医学呢，其实主要是从分子层面来研究人类疾病的这个发生机制，然后从而来探索这个防治疾病的理论以及方法。然后未来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临床医学呢，主要是研究人类疾病的这个发病原因、症状以及诊断以及临床的诊治。以后主要从事就是临床的医疗工作。众所周知，这个临床和口腔呢，基本上就是到各医院去从事这个临床或者口腔专业这个科室的工作。基础医学呢，可以到一些高等医学院校，包括科研院所，来从事一些科研或者是教学工作。预防医学呢，主要是去向包括各级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预防疾控、卫生检疫部门以及妇幼保健。包括营养卫生、医疗保险部门，其实它的就业范围是比较广的。药学专业呢，主要去向包括一些药物研究、药物检验、药品生产、临床药学以及药品营销、医疗行业投资分析领域。 第一年我在哪儿上课？ 医学部本科专业一共是10个招生专业，除了护理学和医学检验技术两个专业的学生之外，其余专业的学生大学一年级均在本部学习生活，来享受和大学本部其他学生同样的一个教学资源。 那么在大一结束之后，回到 医学部进行专业课程学习。 那么这个专业课程就是他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他所报的那个 专业。对 啊，那么在什么时候他比如说想要转一下的话可以呢？ 在大一末和在大二都可以有条件进行申请。 艳阳天问的问题是，北京大学医学部能转入北大其他专业吗？医学好像这个 话有点难，因为我们是两个代码招生，所以说在转专业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如果他要是转到本部专业的话，需要按目前的政策需要达到本部的提档线。 也可以转啊。 对，政策上是放开的。 对，从政策上是允许的。当然呢，这个也是按照教育部的相关的规定，就是从他要根据你的高考的入学的分数是不是能够达到本部的这个相关专业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如果能够达到的话，它是可以自由的转的。 可以转。 如果达不到的话，教育部的规定就转不了了。 那医学部，比如说达到相关要求，可以转到本部哈。那如果说是本部的话，那也是可以转到医学部去的吗？ 对，本部的学生也是可以转到医学部去学习。当然呢，这个由于这个学制的问题，本部呢目前还没有这个6年制、7年制、8年制的这个本硕、本博的相关专业，所以要转到医学部去学习的话。他要转就是转到他的本科专业去学习。 目前有这种先例吗？ 有的，每年都有。 来看下一个问题，如果北京大学医学部报考时选择临床医学，会给调剂到其他专业吗？调剂的问题。 如果学生他报的6个专业志愿均没有满足的话，就是6个专业都已经录满了，就只能接受调剂。 刚刚接到一个吕女士的电话哈，说北大医学部录取有极差吗？极差是多少？ 医学部在专业录取的时候是设定，每两个专业之间是设定一定的极差的。我们政策上是原则上5分之内。 好高，我一想。 对，但是在实际录取过程中，因为目前考生的这个分数都乘于表平化，所以我们在录取现场基本上可能是按1、2或0这样的一个极差，以最大限度满足学生这个志愿为极差设的原则，所以这个方面请考生们就是不用太担心。 最后一个问题啊，北大医学部高考分数出来之后，拿着成绩去招办咨询是和北大一块儿，还是说单独？ 我们医学部有招生咨询的负责老师，然后今年呢也会跟本部一起进到各个中学，包括也会在高考志愿填报期间，在北大本部，然后在医学部都会有招生咨询的这个咨询点，也欢迎考生到北大包括医学部来咨询。 好，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哈。未尽问题，我们在微信上给大家呢来推送，包括怎么样和北大和北大医学部来咨询联络，我们具体的联络方式呢，请大家参看微信。好，我是杨洋，今天的本科高校直播咨询的第一期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